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过得怎么样？依然是心情不错，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emo 呢？欢迎都来打卡一下你的心情日记。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也是准备了话题。那天呢，我突然间看到一个，就是独居有多爽？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独居的状态啊？那就很好奇，顺便今天也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看看正在听午夜情歌的你是独居的状态吗？如果是的话，或者你曾经有过独居的经历，都来互动一下吧。独居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很爽呢？好啦，想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已经收到你们的图片啦。如果你想看视频，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我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今天的我是雪院风，还是先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顺便呢等待着大家连接音乐蓝牙。看到大家总是连着固定的人选，但是今天并没有。好吧，今天晚上到底会出现谁的歌？先来听晚安心语吧。最舒服的恋爱关系，不搪塞，不敷衍，有争吵却从未冷战，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行动胜过所有承诺，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一笑而一个人。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一笑而不安分。消失的人，我会不会已经忘了心感？也许是我太认真，总害怕自己变了你的人。大街直到大门，有几个故事发生，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一笑。想对自己更诚恳，尽早知道谎 今晚的开场曲有点嗨，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想偶尔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就完完全全可以体现出来，独居是一个非常非常爽的状态。就即便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两个人的生活，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有了孩子也很幸福，但是呢，偶尔你真的想要自己待在一个房子里面，就是想干嘛干嘛，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由。反正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偶尔我会觉得，哎，自己一个人在家好爽。好吧，来看看大家独居生活，都是怎么样的。看到狮子说工作16年，独居14年，怎一个爽字了得。但是也有痛苦的时候，就是做噩梦的时候没人叫醒我。听起来有些许伤感，那安慰你一下吧。其实呢，就是当你做噩梦的时候，即便你身边有人，他可能也不会叫醒你，因为他可能也在睡觉，他并不知道你做了噩梦。但是如果你白天睡觉，有家人的陪伴，你做噩梦会有人叫醒你的，那一瞬间你还是会觉得很温暖。山外有山说周末睡到自然醒，是的，非常爽。就是如果你要是说不是独居的话，你真的想睡到自然醒，你比如说我就想睡到2点3点，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别人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不敢大声的去做一些事情啊，也不敢大声说话呀，甚至是看一些这个电影电视什么的都不会开工放，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还是不要起那么晚了。其实这种就是群居生活，不光是在家庭里面，在大学的宿舍里面也是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还有工作之后的合租，但是合租呢其实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特别好的室友，但是也有就是遇到过一些不太好的，就是可能彼此的性格不太合适，然后呢就是很合不来，所以一般合租到最后哎还是要独居。好啦，来说说独居生活，顺便连着音乐蓝牙。到目前为止呢，对，只有一个连上了，因为这首歌是订单。没错，是沈以诚的《独居男子》，其他的还没有出现。好啦，那么下一首歌是什么呢？既然说到了独居生活很爽，那你就可以在家里尽情的摇摆和舞动，所以这首歌送出的就是 Dancing in my room。 Trying to get you Dancing in my room 这首歌，也算是比较小众了，但是之前呢确实在节目当中播放过，是来自347 Eden。 节奏和旋律都很好，小薇说好听，好听就是最重要的，反正一个人独居生活还是很爽的。恭喜新田今天连接成功了两次，因为有一首歌呢是他之前悄悄下的订单，因为之前我透露过说今天要做独居的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呢他说那我一定要下单一首独居男子。是的，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有这首歌。另外呢还连接成功了一首哈，也是我很喜欢的王韵一一个人跳舞，期待一下吧。剩下的歌单其实跟今晚的主题呢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但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小众，大家不一定能想得到。加油吧，测测你我的音乐默契值。也欢迎不论是在你的小窝里面还是在车里面，反正都是一个私密的空间，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冒泡跟我保持联络。独居究竟有多爽，小程说了好像好想独居，但是贫穷限制了我。就因为现在呢如果你在大城市打拼，可能一开始经济不是那么宽裕的时候，你并没有足够的钱去让自己租一个整租那样的房子。但是我想其实之前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我的经历是这样的，在北京的亲戚帮我租了一个算是二环里面的房子吧，就是但是虽然那个房子很大，但是需要好几家合租，我们是四个合租，所以呢就会因为刚来北京然后人生地不熟，刚开始我当然都是抱着真诚的心去跟别人交往，但是呢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就算是没有遇到特别对的人吧，所以后来呢我就从市区搬到了当时觉得很遥远的通州，然后自己去找房，哪怕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因为当时呢也并不知道说在哪里去找，就是随便乱碰，哎，机缘巧合呢也找到了。虽然说很小，但是至少那是自己的独居，你就会觉得很自由很随便，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你也可以有家人的陪伴，就一家人在一起，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但是呢你依然会觉得很自在很温暖，这就是独居的好处。当然呢如果你又想要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那可能就真的要多花一点钱了，不过这也是让我们继续去努力和打拼的动力，对吧。好了，第三首歌让我们安静一下。人其实呢是群居动物，但是有一些动物呢却是独居的。来听这首独居的鱼。 独自在深海居住了许久，也多想去触摸风的温柔，游到海岸线的尽头，为一个人而等候。有幸曾遇见云清彻眼眸，花泪沉鱼来慰藉我伤口，将黄昏的余晖收留，别让有 拥抱天的蓝，海的蓝，遥望北极星的璀璨。孤独的人也像有个伴，漫长的余生有你一半。共渡人的路靠的山，品尝生活的平淡。 这首《独居的鱼》来自 YCCCC， 我觉得还是很好听的。其实独居呢，我觉得虽然我们的话题叫做独居有多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独居是很爽的。因为有些时候呢，你一个人生活的久了，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这就看个人吧。反正大多数人还是会觉得独居很好，毕竟一个人生活很自由。最关键的是，你不用去费心的，比如说去在意另一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即便是亲人在一起，不管你是夫妻也好，还是说跟自己的家人、父母啊、老人啊在一起生活也好，你多多少少你都会顾及到别人的情绪，不可能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呢，这就是一家人生活的一些可能让你觉得有些不自在的地方，但是呢，相反，他们能够给你带来的快乐和温暖也是独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各有各的好。刚才还在想说，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明明你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是当你醒来你会觉得很懵，是不是哎，一天已经过去了，明明是白天，但为什么你觉得会是在晚上，就觉得自己认知的时间和实际的时间是对不上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醒来发现家里面空空如也，也许你就会觉得独居的那种寂寞感就已经袭来了。所以这首《独居男子》来听听看吧，沈以诚的独居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起床后睡意惺忪，像漫画中那张呆板的脸，领带要整齐，毕竟公司回家地铁还要换线。有些热闹想看，却又表现得视而不见。到了晚上一个人，想起那些深深浅浅，那些喜欢不起来的是非论对错的幻觉绵延不绝。坐在角落好时间，低头发现自己很早就不抽烟。仔细生活每天尽量的呼吸着每个气味，不算完美，可以遗忘生病，遗忘那些过去，清醒度日如流年。 才不看你的照片，你最好离我远 是牛奶油条，苹果再加个鸡蛋，要凉面煎。午餐吃汉堡，可乐明天体质会不会高一些？晚餐回家楼下面馆咽两口，对付一点。夜宵炸鸡香店，一份算了吧， 别破解。藏身公寓里面，总比在城市疯狂的冒险来得安全。轻轻放纵一夜，照着躺在房间床上睡一脸更肤浅。仔细生活每天，紧张地呼吸着每个气味，不算完美。可以遗忘生病，遗忘那些过去，清醒度日如流年，再不看你的照片。我的大观念全部都是表演，倒不如早些成全你的药，大白的在酒馆里吞云吐烟。仔细生活每天，紧张的呼吸着每个气味，不算完美。可以遗忘生病，遗忘那些过去，清醒度日如流年，才不要和你见面。宁愿一辈子失眠，不要和你见面。宁愿一辈子失眠。 独居男子来自沈以诚，听得出来有一种傲娇在里面，其实并不是自己想独居，而是迫不得已，才不要看你的照片。好吧，要走的人你留不住，独居呢也会有独居的好。当你习惯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享受。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西探医学博士生给我们科普了为什么会有就是那种睡毛了的感觉。他说因为人的睡眠周期是以 1.5 个小时，就是一个半小时为基数，然后呢成倍的去增长。如果要是说你在它的固定的倍数醒来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很正常的感觉，但是当你不在它的这个周期内运转醒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不对了。哦，原来是这样。好吧，长知识啦。所以呢，人的睡眠其实是6-7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可是我每次我都想睡8-9个小时。好吧，再来听歌，这首歌是一份订单发货，是来自米卡的订单。 青に染まる的は何を映す時の流れが狂ってゆく予感静かに燃えてる霧がかかる景色がすっと晴れるそんな朝に木漏れ日が差して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日文歌，翻译过来叫做谢幕，本来呢是想说最后一首放，但是呢觉得太动感了，所以就放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吧。但是谢幕之后我们只是转个场，下半段大幕又拉开了。好啦，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独居生活有多爽。当然如果你觉得不爽的话也可以啊，那就来说说你的独居生活，或者你对独居生活的一种感受还有看法。像小鹿他说，这是我向往的生活了，独居一时爽，一直独居一直爽。好吧，那大家看来还是都比较喜欢的。而且呢，看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其实真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好像无名，近期一直在想，在隔离当中哈，应该是在北京不能出京，对不对？那已经有好多天了，加油加油，会好的。那说到这个健康问题。哎，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并不是跟节目相关，但是呢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尤其是爸爸妈妈们啊，有没有看北京卫视的养生堂这个节目，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么福利来了，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手机版，这个手机版的正式名字叫做京市健康 APP。 京是北京的京，电是电视的视啊，叫京市健康 APP。 然后呢只需要在微信里搜索京市健康，然后找到公众号关注，就可以下载体验啦。好啦，为了大家以及家人的健康着想，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好，那么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大家的歌单，今天晚上蓝牙还没有连上啊，就是除了刚才的两首哈，目前还没有更多成功的了，没关系，盲盒出来了，希望你能够猜对吧。 最近你变得过端， 下雨天的晚餐，车就的圆满，这像电影里落俗的片段，难道就只剩离散，只留下一盏昏暗的灯，把我的心事都填满，我送的油纸伞，遮不住雨的不安，所谓视而无感，难免的也止于平淡，想念深情款款，我才甘愿被你看穿，像子弹穿透过就不看，我们从爱的贪婪只留下一盏昏暗的灯，把我心事填满，我送的油纸伞遮不住你的， 什么？非常的惊喜！每天呢，我都会在聊天室里面说一句话：今天叨叨得到盲盒了吗？没有。但是今天叨叨得到盲盒了吗？得到了。居然没有人猜出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故意让我啊？大家都说啊，这首歌好好听啊，但是第一次听。然后这首歌好好听啊，但是我没听过，让我有一点点伤心，因为这首歌我明明放过，而且就在前不久。哎，可见你们是没有注意听吧。好啦，啊，终于还是有人猜出来的。谁列文虎克。没有啊，用户2037一人份晚餐，是就是这首歌。哎，一人份晚餐多么映衬今天的主题。其实一人份晚餐就真的很将就，尤其是喜欢做饭的朋友，比如说像什么小白啊、大表哥啊、麦浪啊等等，就是但凡我们可能每天或者说经常做饭的，你就会发现，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个饭很难做，你又不想对付，然后呢，如果要是做的特别精心的话，你需要准备很多的食材，然后费很大的劲儿，花很长时间，最后自己也吃不了两口，然后你会觉得一个人吃吧，多多少少吃着会有一点不尽兴。反正我偶尔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我不做饭啊，但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确实没有一群人吃饭那么香。 说到饭，今天晚上我们的深夜鹤顶红好像还没有出现哦。啊，但是我们的逢时播报，我估计快要到了。大家还在锲而不舍地连着音乐蓝牙，加油加油！那么下一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今天被连接成功了。哎，不是这首，是这首，王韵一的《一个人跳舞》。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思绪整夜反复，暗夜四面围堵，停也停不住，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段迷路。你早已经切断了这条爱的线路，我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算了算了吧，再不想他就回到最初。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算了算了吧，再不想他就痛到完全的梦。 从清晨到日暮，洒妆发再不想他，就痛到完全的麻木。心张开接受一道爱的光束，一转眼无缘弥补，断送幸福。哦哦哦哦哦哦，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洒算了吧，再不想他就回到最初。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洒算了吧，再不想他就痛到完全。 哇哦，这首歌很过瘾啊，五分多钟。是来自王韵一的《一个人跳舞》，就是我觉得他把这首歌诠释出了那种真的一个人特别放飞的那种状态，就是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或者说他可能也是独居在家里，就可以尽情的随着音乐去摆动，不在乎任何的眼光和外界的事物。整个爵士风格就会让人觉得好像置身在一个酒吧里面，然后呢随着音乐跟着他一起摇摆，一起舞蹈，那个怎么说来着，接着奏乐接着舞。好啦，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啊，现在已经可以逢时播报了，174215个赞。看看我们的排行前三名，第一名专治小星星依然是一骑绝尘啊，一己之力点了149000多。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山外有山，也感谢所有的数据组的精灵们，只要点过赞的我都感谢啊。还有我们的深夜鹤顶红，虽迟但到，今天晚上发来这个深夜诱惑的是一飞同学。哎呀，非常的横啊啊，我喜欢这个小盘子，带花花的。而且呢还有一种非常古朴的感觉，真喜欢，快告诉我这个盘子有没有链接之类的。待会儿发上来。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就是跟独居有关，是一位20多岁的女生匿名发来的。她说独居到底有多爽呢？这么说吧，工作后一个人租了一个20来平的小房子，房子虽小，但是呢五脏俱全，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唱两句歌，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可以在马桶上坐半个小时，也可以什么时候想睡就再睡一觉。你要问我独居有多爽，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培养自己的兴趣，想读书就读书，想看电影就看电影直接外放，想吃螺蛳粉那就煮起来，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眼光。你想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不自由不爽呢？是啊，独居生活如果你真的乐在其中，那将会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生活体验。但有些时候呢，你需要从两个人的状态渐渐地去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 年的烟火绽放天空，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空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一开始不就一个人生活吗？所以现在依旧回到了一个人生活的状态。这首歌是来自朱静熙的《寂寞烟火》。但是虽然说这首歌有点寂寞，可是看到了大家的图片，我真是觉得人间美好。像无名的改过自新饭，哇，鸡腿儿，还有梅菜扣肉还是红烧肉，以及时令蔬菜汤米饭，这个色泽的搭配就会非常的诱人。麦浪的人生一串，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还有小薇，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这张照片给我很温柔的感觉，虽然她的重点在豌豆黄和包子上，但是呢依旧让我觉得很温暖。他说镜头前温柔，背后是疯子，那又怎样，人本来就是多面的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最真实的你，那你就是快乐的。还有这个刚才夏花说同款的包子，哎，我发现了一个滑点，为什么这个包子这么高这个包子真的很高，像踩了高跷一样。怎么样，好吃吗？啊，包括这个一飞发来的这个美食的图哈，我已经决定要去某宝搜索一下这个盘子。好啦，人间美好呢真的非常的多。 刚才咖啡哥说，生病的时候你就知道独居没人理是多难受了，你就知道身边有一个人该有多好，其他的都是浮云。初晓也说，他前同事之前自己租房子，有一次发烧，夜里被咳醒，但是床都下不去啊，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助，突然就没有留在北京的动力了，然后就辞职回了家，还是有家人在身边会更踏实。对，其实独居呢确实不管哪一种生活状态吧，独居有独居的爽，跟家人在一起有跟家人在一起的安全感和踏实温暖，不管哪一种，只要是自己选择的，那就去尽情享受，因为这都是你的生活。最后一首晚安曲来听，安静一点，这首歌叫做事关孤独。事关孤独，看你怎么样去理解了，来自马良。但我想至少有午夜情歌陪伴的夜晚，你应该是不孤独的。明天见吧，今晚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你站在书桌旁地铁站，或是在无目的的瞎忙，在这无人的街，失落的夜，我以为孤独的人只有我，才发现你也会如此难过，就像时刻相伴又挥之不去的影子。我以为关于孤独总难以启齿，四目相对也未必感知，关于孤独的事到此为止。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